咧开始喺度，永远人头涌涌嘅，大包小包攞走，唔好睇少啊！一张单开出嚟都几千蚊嘅，有咩生意随便开张单几千蚊啊？呢个唯有咧就卖波鞋，所以内行都知道咧，体育用品公司进驻中环，其实唔系意外，不过。由于太平行也都租出咗啦，啊，第日我哋行中环呢，有啲铺头我从来唔会入去嘅。第一，嗰啲嘢唔啱我，第二我买唔起啊嘛。但系当呢间嘅体育品公司进驻太平行之后呢，我相信以后我行中环呢，都多个落脚嘅地方啊。所以呢，我从太平行嘅租出，可以睇到中环嘅盛衰高低起跌。都睇到香港不同嘅零售行业嗰种嘅转型嘅。 香港家书系由以客为尊温哥华列治文红星海鲜酒家特约赞助播出。 特色出色，红星本色。 列治文红星游水海鲜大特价，益食家三万游水大肉蟹每磅只售16.8。另外本地野山龙等鱼新上市，多种做法任君选择。查询电话：列治文红星604-270-3003，604-270-3003。 我话友情提示，今日屋企及公司冷暖空调嘅联邦政府节省能源补贴申请到2024年3月31日就截止，过期就冇噶啦。 澳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除咗为你介绍及安装最适合你嘅冷暖空调系统，仲帮你申请所有嘅 rebate。上间屋冬暖夏凉又悭到钱，打7788999989，搵开业超过30年嘅澳华做个免费估价啦。 澳华冷暖气工程经验服务，妥善专业，确保你一劳永逸。网址 Alpha Services。 美容阁联同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举行娇韵诗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 特别推介全新 Hydra Essential 水润活肌保湿精华及乳霜， 具超强丰盈及保水保湿效果，让肌肤水油均衡，平滑油润细致。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Clarence 嘅专业团队有彩妆示范及免费 facial， 敬请预约。 购买 Clarence 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物。 我哋喺时代丰美容阁及 BeautyCosmetics.com 网上平台见啦，预约6046-3210-1033-6688。 自知拥有华语监控中心嘅 APC 亚洲保安台提提你，今个星期日凌晨2点要将时钟拨快1小时，安装防盗系统、智能家居及电车充电，请认住 APC 亚洲保安台嘅老虎标记，电话6042730133。点滴圈中情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早晨啊，大家，又系点滴圈中情嘅时间。我是罗乃圈，今天是3月8日，是妇女节。如果你是老公的，会不会给老婆今天放下假休息呢？如果你是女人，即是好像我那样，我们都是女人，会不会真的好好的享受今天，让我们想回其实做女人有很多好处的。有什么好处？可以打扮啦，又可以不打扮。还有天生的母性呢，俾我哋識得關懷人哋啊！我哋比男人應該好啲嘅，同埋我哋睇嘢好細藝，睇到好多無微不至嘅嘢，識得表達嗰種無微不至嘅愛啊！但係千祈唔好過度。仲有啊，我哋有喊嘅自由，女人喊好平常啫。仲有啊，我哋可以做媽媽去感受，或者有一種我哋叫與生俱來嘅母性。你就算不做媽媽呢，我認識得有些校長呢，他都將他的學生當作他的子女的。那女人通常牙尖嘴利啦，講嘢很清晰的啦，不過亦都要不要過度啊，要講得合適，就不要什麼嘢都係咁直來直往，不理人的感受。做女人仲有什麼好？很容易跟人親近咯，好朋友咯，一餐飯跟住就發覺，咦，我跟你好近喎，可以連結喎。仲有進可攻退可守，可以做嘢又可以唔做嘢，可以喺職場亦都可以喺屋企做 CEO， 所以我哋要好地嘅去生活落去。咁有人話啊，到底咩叫做好好生活呢？咁有幾樣嘢同大家分享。我覺得第一呢，就係你要主動，同埋你要鍛鍊你嘅身體啊。好多人話锻炼身体是不是一个礼拜去做一次瑜伽啊？好像我这样做体能训练啊，这个都是。但是最好呢，就是每日呢 都让自己活起来。譬如你哋有花园，可以种下嘢啊，撩下狗啊，甚至咧屋企你有楼梯咁行上行落都得。总之让自己嘅身体活起来。另外啊，一定要继续学习。在香港我哋成日都讲终生学习，学习咧就唔系净系翻学攞咗个学位，考完一个 degree 咁就算噶啦。学习包括学新嘢，八十岁、七十岁都可以上网学嘢噶噃，系咪？我记得有啲朋友同我讲唔得噶啦，我呢一世咧，影相都唔得噶。我唔系、哦，你得嗰六十几岁，咪学咯，上网好多人教你噶，用智能手机啦咁，又或者咧睇书都系一种学习嚟噶。我好中意推广阅读嘅，我成日觉得一个人咧唔识咪学咯，学一个新嘅语言，学日文都得噶，韩文都得噶。攞起一本书嚟到睇，心里有一个问题，揾一本书。另外咧，保持一个正向嘅思维啊。嗱，当我哋如果睇到一杯半杯水，你话哎呀得翻半杯啊，定系话仲有半杯咧？嗱，呢个就系一种思维嘅学习。有调查咁讲，佢话如果一个人咧，你保持一个正向嘅自我睇法同埋思维咧，会比嗰啲负向啊思维嘅人咧系活多7.5年嘅，我信噶，我信噶啊。好啊，另外咧就系、是、喺社交上边咧要同人有交往。我好唔赞成有啲朋友讲话年纪越大越冇朋友噶啦，因为一个个走晒，因为就移民啦 啊或者唔同嘅原因咧冇咗，咁点啊？识个新朋友咯，继续同一啲可能喺街度见翻失去联络嘅朋友联系翻啦，我觉得好重要嘅，因为会带俾我哋一啲新嘅睇法啦，亦都会锻炼翻我哋点样同人沟通，点样去同你心关怀人哋。更加重要嘅系，我哋活喺世界当中，我哋同我哋周围嘅世界咧系有联系嘅。好啦，仲有。接纳改变，人生咧系不停咁改变，搬屋改变啦，转工改变啦，又或者咧屋企咧有啲新嘅可能啊，仔女结婚啊，或者自己咧再结婚都唔顶嘅。总之无论任何改变，系将我哋喺恒常嘅我叫 comfort zone 啊舒适圈咧，就将我哋扯咗出嚟，然后会让我哋学到啲新嘅嘢。学到啲新嘅技巧，好似我咁啊！我嘅女女得一个女啫，以前觉得好容易凑，而家三个男孙，一个5岁，一个2岁半，一个2个月啊，都未到啊，一个几月咋？哇！嗰两个仔咧，大仔、中仔啊，唔好讲细仔，日日我凑佢哋翻学，因为阿女而家要坐，仲即系半坐月啦。我发觉哇，好大转变，因为佢哋日日都会嗌交啦，会打交啦，会大家不和啦，哇，每日都喺度谂巧啊，点样能够令到佢哋咧安静落嚟？最近就发觉，当佢哋你又刮我一巴，我又刮你一巴嘅时候咧，播音乐最好啦。原来两个都中意听歌仔，一播音乐咧，佢哋就静低啦。另外，我觉得好重要、好重要嘅系。带住感恩嚟到生活，可能讲咗好多次。我琴日咧就睇一个电视嘅片集，系一个访问嚟嘅，系访问一啲咧喺人生路上遭遇好多困难嘅人。其中一个系健身教练，佢就讲过以前咧对佢嚟讲健身冇难度啊，一身嘅肌肉，直到佢发现自己有癌症，要做化疗。佢话到做到好似第三次化疗。他有一天睡得很好，又起身他就感恩，他为到他有一觉好睡感恩，甚至流出感恩的眼泪。当我们人生走到某条路，你会发觉失去的可能越来越多，拥有的也未必很多，但我们能不能够为自己拥有的来到感恩呢？我感恩的，因为我有个未足月的 BB， 出世很多病， 活到今日已经唔容易，我更加冇谂到我生到一个女，而我更加冇谂到系我女可以生到三个仔。有时谂翻呢啲咧，心里边咧系充满咗感激同埋感恩嘅。而一个感恩嘅人咧，系开心同埋快乐嘅。到另外咧，就系你要揾翻你嘅热情啦。你话咩叫热情？就系你中意嗰样嘢，沉醉咗喺嗰度，甚至咧不知时日过嘅。咁有人话我揾翻插花，我有个好姊妹揾翻陶瓷，亦都有人揾影相。好啦，跟住仲要练习咧独处，同自己嘅内心对话。啊，唔好咧活喺过去，亦都唔好咁快谂未来忧虑。到最尾笑多啲啦，开心多啲啦。你知唔知啊？多啲笑容咧，我哋嘅抵抗力又会好啲，同埋会释放我哋嘅安多芬，让我哋每日都 feel good 嘅。 点滴圈中情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未来新家约咗我哋去幸运饮茶， 系咪嗰间推点心车卖点心嘅幸运酒楼？ 佢哋茶市朝早开十点，点心全日供应，大把时间慢慢叹。 礼拜一及五晚市仲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 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以延开50几位噶。 外卖速送同角色烧味非常好味，价钱仲好实惠。 幸运海鲜酒楼列志文 Cammy 甲五号路，订座604-278-6331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及日本寿司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上昼十点。 刚才报时系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及日本寿司赞助播出。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白龙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北温粤宝龙就喺 Marine Drive 2070号。电话604-985-3993，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搞极都唔听，系咪仲要教啊？华侨之声提提你，今个星期六临瞓前记得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即系2点变3点，记得教啦。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吴兆斌报道新闻。班夫国家公园上月12号发生事故，一名23岁嘅卡格里男子报称喺 Rock Bank Lake 行山径步行期间遭到美洲狮袭击受伤。加拿大公园局随即关闭附近嘅 Castle Mountain Lookout 同埋喺 Silverton Falls 瀑布，寻找该只嘅美洲狮，但一直冇发现。该男子其后接受多间媒体访问，谈及当时被美洲狮袭击嘅细节，指美洲狮系跳到自己身上，再将佢推落山。现时媒体落基山展望证实该名嘅男子系报假案。报道引述公园局喺该区调查后，系冇发现美洲狮嘅 DNA 或者任何美洲狮出现过嘅痕迹。對於灰省滿地可，兩個華裔社區團體入禀法院，要求皇家劇警就誹謗嘅指控賠償超過490万。劇警總長話，警方擁有涉及所謂中國警崗嘅可靠信息，將會作出抗辯。劉丹明報導。 位於滿地可華埠嘅滿地可華人家庭中心，以及位於布羅塞德市嘅華埠南岸中心，日前入禀灰省高等法院，起訴加拿大皇家劇警誹謗。訴訟指劇警將兩個團體列為代表中國政府嘅秘密警崗，在公開指控他們前沒有進行適當的調查，並指出各團體騷擾及恐嚇加拿大環社區的成員。不過皇家劇警總長 Mike Dillon 接受媒體採訪時堅稱，警方是根據可信的信息來採取行動，本次亦非劇警首次因進行調查而被起訴。他說劇警收到的可信資料足以令他們展開調查，有關工作目前仍在進行。劇警去年公布正調查灰省的懷疑華人警崗，該兩個社區中心是調查的一部分。另外團體正尋求超過490万元的損失賠償，並稱劇警的指控令他們損失300万，部分與政府的撥款損失有關。 此外，訴訟書其中一名原告是布羅薩德的市議員李西西 CCMe， 他與華富南岸中心亦正起訴市長 Doreen Asset， 原因是對方在騎警的指控公佈後，透過社交媒體 Facebook 發布令他們聲譽受損的貼文。李西西要求賠償49,000元，中心亦要求賠付19,000元。西班牙一個人權組織在2020年9月發表的報告顯示，全球共有100多個中國公安局在海外設立的秘密警崗，包括英國及美國。警崗監視及威脅在海外的中國公民，必要時會脅迫他們返回中國。其間的調查與另一場更廣泛的爭議有關，被涉及中國干預過2次聯邦大選，以及竊取本國研究及知識產權的指控。調查關指控的公開言訊將在今個月稍後時間恢復。1320华侨之声刘德明报道。 国际方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塞浦路斯和加沙地带之间的海上援助走廊可能在本周末开始运作。冯德莱恩视察塞浦路斯的设施之后说，希望能够在星期六至到星期日开通这一条海上援助走廊，最早星期五试运。这些援助物资由一个慈善团体募集，并得到亚联酋支持。聯合國發出有關加沙230萬居民面臨饑荒的警告，是西方為緩解加沙民眾人道危機加速努力的一部分。美國拜登早前是宣布，美國軍方計劃在加沙地中海沿岸建造一個臨時碼頭。聯合國人權辦公室敦促以色列不要將軍事攻勢擴大到南部邊境城市拉法，指這個將會造成進一步的大規模生命損失。马来西亚同一间水底潜航服务公司商讨重新搜查失踪的马航 MH370 客机，相关建议一旦获得内阁通过，预料有机会重新展开搜查。马航 MH370 事故发生10周年前夕，马来西亚总理安华曾经表示，若果有可信服的理据，马来西亚当局愿意重新启动调查。另一方面，部分乘客家属已经向马航和波音公司等索偿，涉及金额是数以10万美元计。去年11月，中国北京法院亦都开庭审理一批家属就事故索偿的案件。跟住财经消息，多伦多综合指数报21753点，跌41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38768点，跌22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6143点，跌127点。一加元兑0.74美元，兑5.81港元，兑5.34人民币，兑0.67欧元，兑0.57英镑，兑1.11澳元，兑109.3日元。一比特币兑91646加元。恒生指数收市报16353点，升123点。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04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9369点，升101点。黄金每安士做2194美元，升29.2美元。纽约期货报77.9美元一桶，跌0.97美元。 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隆重呈现法国护肤品牌 Clarence 春日彩妆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300妇女节，祝天下妇女个个都开心健康和漂亮的。那要漂亮当然要请教一下美国的 Daisy。 Daisy 你好。 早晨 Jacqueline， 1320的听众大家好。我祝愿大家，我们漂亮的女士们个个都青春常驻，同埋身体要健康。所以今天我很开心，我们特别推介就法国 Clarence 一个全新的系列。因为今天听日开始连续3日，我们都有一个专业的 Clarence 的美容师提供这个 facial 同埋一个彩妆示范。咁就趁我哋今日妇女节，大家都买翻啲心头好俾自己 enjoy 下啦。咁好似喺呢个星期咧，我讲咗好多佢嘅全新嗰个系列咧，就系嗰个心润奇肌嗰个精华素啦，同埋个保湿面膜，哇个回响好好啊！因为初春嚟咧，最紧要保湿，令到你肌肤咧唔会有衰老或者干敏嘅现象。而且佢新呢一个系列咧，系有3倍呢个透明质酸嘅能量咧，令到你皮肤更加水润，同埋冇咁易有皱纹嘅出现。咁而个面膜咧就方便易用啊！我哋敷住佢睇电视。 15-20分钟，跟住洗咗块面咧，你会感觉到个皮肤即时系充裕好多，同埋好有光泽。咁呢个咧亦都系我衷心推介咧，喺新嘅一年开始咧，大家好好保养肌肤嘅第一个treatment 咯。 其实好多时咧，我哋睇到咧好多嘅唔同嘅产品咧，即系目不暇给。咁但系你嚟到美容国咧，专业嘅美容师咧，咁就会推介俾大家咧，就系边一样系啱自己咯。 其实咧，因为法国 Clarins 佢个层面好广嘅，咁譬如唔同嘅年纪啊，唔同嘅肌肤同埋唔同人士都可以用啦。咁譬如佢有一个系列咧，就 My Clarins 咧，专系俾一啲青春期嘅。嗱，青春期通常都系11-12岁至到15岁之间咧，开始生暗疮，但系啲皮肤咧就成日都起粒粒啊，又唔够瞓啊，好多皱米。咁佢嗰个咧就专系针对呢啲皱米嘅肌肤同埋一啲暗疮嘅肌肤咧，就帮佢哋彻底清洁，同埋咧去嗰啲暗疮啦都好好嘅。咁、那个价钱亦都非常之相宜，咁大家亦都可以嚟睇下啦。咁除咗呢、這个，当然有我哋成熟肌肤有佢嘅 Double Serum 啦。咁而且佢嘅 Double Serum 咧有两个唔同嘅质地咧，就好多朋友都好中意嘅。一个咧就佢基本嘅系 For All Skin Type 嘅。但係咧，有好多朋友佢又衰老，但係皮膚好油嘅咧，佢有一個係比較清潤啲叫 light texture 咧。咁呢個 double serum 咧都係我哋喺呢個時間差唔多夏天嚟咧，係一個大熱嘅產品。咁適逢咧，我哋呢個星期除咗有免費 facial 之外咧，仲有8折優惠，再加埋今次送嘅禮物真係好實用。首先佢有一個好靚嘅環保袋，咁佢有一啲好特別嘅設計喺個袋度啦，再加送一個潔面嘅泡啦，一個保濕水同埋有眼霜同埋一個 day and night 嘅面霜，就大家可以選擇。咁我覺得咧就都可以嚟到我哋免費試完 facial 之後咧，就去試下啲產品咧，咁咧變咗咧就多啲選擇，同埋自己亦都有可以揀下彩妝嘅系列咯。因為今年Clarins 咧都好著重佢個化妝品嘅系列，咁尤其是佢新出嘅唇彩啊、唇釉同埋唇膏咧，都好多朋友好中意噶。 好多朋友咧都嚟到美容國啦，都話啊，我想試下呢樣，想試下嗰樣。咁我相信咧，今次 Daisy 嘅推介咧，大家喺保濕方面咧，真係要做多啲功夫咯。 因為保濕咧，對於我哋肌膚咧，亦都係護膚嘅第一步。如果我哋肌膚濕潤度唔夠咧，就好容易有缺水紋，同埋咧會容易敏感嘅。而佢新出嗰個保濕精華素咧，佢係一層又一層水，每次用刷一刷佢先用咧，擦上塊面係即時吸收。同埋佢最好咧，就係佢喺60秒裏邊咧，已經可以噴噏到我哋皮膚嘅細胞咧，唔好咁易有光紋出現。咁呢個我覺得係幾快手噶，同時間因為又有折扣優惠，有8折，同埋你而家喺市面未買到噶，亦都係我哋美容國率先同大家推介。咁我希望咧，趁我哋呢幾日做 event 咧，大家都可以嚟親身試下個 facial 之後，先至決定去買呢個產品。我覺得都係非常之好嘅選擇嚟噶。我哋喺聽日1點咧，我哋咧新聞之後咧，亦都可以再聽下我哋有啲乜嘢特別嘅推廣，同埋咧我哋有啲乜嘢嘅 promotion 咧，同大家再分享多啲。因為始終咧，呢啲咁大型嘅 event 咧，喺春季開始咧特別多嘢送，同埋多啲新嘅元素噶，咁我希望咧喺呢个2024年咧，个咧啲皮肤都可以比较滋润啲啦，同埋咧就唔会有敏感嘅现象咯。 记住啦，听日咧除咗系听我哋喺1點新闻之后嘅推介咧，一定要亲身嚟到美容国咧，系参加呢个咁大型嘅 event。咁啊，今日唔该晒 Daisy， 同我哋讲下你嘅联络方法啦。 好啊，大家有咩咨询可以即时打俾我嘅，因为而家都好多朋友等紧做 facial 啦。咁我哋电话就604-232-1010同埋233-6688，或者上我哋 beautycot.com 嘅网站咧，自己浏览咧都非常清楚噶噃。 非常之好，咁啊，听日再同你倾偈啊 ，thank you Daisy， 拜拜。 再见，拜拜。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国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高油价浪潮又来了， 华侨之声感谢你一直以来的支持，听众有机会获得入油补助。 参加办法由3月18日开始，电台每日发放不同暗号，在不同节目时段只要听到 打爆油缸大行动，现在开始。 无论你在省内任何一个油站，就算去到山卡拉咁远，即刻致电604-267-1320。 最快打嚟嘅一位听众，只要讲出当日暗号、油站位置，就可以选择1-10号嘅信封，入油奖金由30元至到最高嘅100元。 入围嘅朋友要在10分钟内入油，接到通知后带埋实体单据，包括油站地址，最重要是日期同时间。 影印本恕不接受， 就可以到本台领取现金。 小心揸车。祝你好运， 打爆油缸大行动，首席赞助列志文 Auto West BMW， 汽油赞助 Mr. Rent a Car 租车先生。 自言自美10点，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美的主持人， 正在来到早上的10:13，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我是星期五的节目主持人安怡。今天是三八妇女节，你认为是一个怎样的日子？女人好伟大，女人大晒，要多谢女人。对于你来讲有什么意义？今朝一朝早就看到麦明诗出了一个贴文，我觉得写得挺好的。咁嗰段貼文就係英文嚟嘅，咁我就盡量將佢翻譯做中文啦吓。咁我內容就係咁樣嘅，慶祝女人企出嚟嘅突破，同時慶祝男人願意企落嚟妥協 ，step down and compromise， 慶祝願意冒險嘅女人無畏懼去行出一條新嘅路，亦都慶祝男人嘅信任放權俾女人咁做 ，trust。And empower， 慶祝女人的成就，慶祝男人的支持及欣賞 ，support and admire。看完呢個貼文啊，睇埋下面的留言啦嚇，咁一個留言又寫得幾好嘅喎，咁佢就話麥明詩係表達緊男女平等啊。咁呢觀點我都幾欣賞嘅，先唔好話分男女性別先啦，就講一個人嘅強大。咁一個人變得強大嘅時候，你點樣對待其他人呢？这个才是重点。好了，讲完三八了。三月份除了有三八妇女节之外，还是有中桥星辉夜的。3月16日星期六晚宴时间是6:30就开始了。中桥星辉夜就是中桥基金会每年重头筹款活动之一。今年中桥星辉夜的日期是3月16日星期六，在 The Western Bayshore Hotel Vancouver 举行的。今年筹款的目标是55万，善款用来支援中桥互助会，即是获部分资助或者完全没有资助的服务和项目。当中就包括了一些咨询服务，有4种语言提供的中桥热线、长者服务等等，让我们能够继续为长者、妇女、难民、青年和弱势社群提供服务的。当晚的节目当然是非常丰富啦，有很多不同的精彩表演，其中就有歌唱比赛节目《中年好声音》里面，分别拿了第2名和第3名的李佳佳佳老师和罗启豪，就是英国豪华，他们专程由香港飞到中桥星辉夜那里表演的。《中年好声音》在第一期的时候，他们叫中一中二的嘛，我都幾中意佳佳老師嘅，因為佢本身真係一個唱歌老師啦，同埋我就發覺，凡係同李佳拍檔嘅即係歌手表演者，佢哋都係會表現得好好嘅，即係佢係會令到佢嘅拍檔同佢一齊進步噶。所以我係特別中意佳佳老師咁，哇！佢今次有機會係嚟到温哥華咁啊，有機會睇到佢嘅現場演出就非常之精彩啊！嚇，呢個將會係。好啦，咁亦都如果想知道更多嘅資料嘅話，就可以瀏覽中橋基金會嘅網站啦，就係去到 www.successfoundation.ca 購買晚宴嘅門票、慈善獎券同埋名錶獎券，仲有就係網上無聲拍賣嘅。咁如果話想打電話去查詢嘅話，中橋基金會嘅熱線就係604-408-7228，咁大家千祈唔好錯過啦，中橋星輝夜。 爱情深到此，彼此早已知。 爱最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剩下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真相越难知，任谁被锁住不言，原来情深到此，彼此早已知。一次真爱最寻一百次，竟九十九次误作了憾事，可会是最后最剩下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可会是最后最剩下一次，完全没法子。当我真去追寻一百次，方发现那日是最快乐事，这决定继续怕错了不知，明日后悔只恐已太迟。 陈晓东，一次真爱最长一百次， 已太迟。 有一件事不断提醒自己要做， 不过梗系唔记得嘛。 系时候要登记申请豁免缴付 BC 省投机及空置税啦。 记住，呢个税嘅目的系针对炒家同埋空置房屋嘅业主， 所以大多数人都唔需要俾呢个税。 但你一定要登记先可以获得豁免。 总之，我会喺3月31日前上网到 gov.bc.ca/spectax 登记，咁就一路搵日啦。 以上系由 BC 省政府发放嘅信息。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财税人生视像直播赞助。 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及特许遗产评估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公司悭税策略。 刘生，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怎样才可以悭到更多的税？有什么可以帮到手呢？ 家华，不如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是不是真的没有其他悭税的方案比现在可以做得更加好呢？如果你是自雇的专业人士，你都好忙，所以你会感受到找到顶尖的财税专家帮手，比用一般的顾问，结果是可以悭回更加多的时间同金钱。如果你是有公司的话，更加会认同市场不停咁变，定期去找比过往更加好的方案是必须的。所以第一个教大家的方案，就是要尝试找适合个人的资产转移到公司的策略，这样就可以悭到不少的税了。 请你教下我们怎样将个人的资产免税转移到公司，还有可不可以讲解多几个策略，可以从公司悭税攞返啲利润出来给自己用，或者传承给下一代呢？ 不少人都有地产物业、人寿保险、股票基金在个人身上，但是要做到将资产转移入公司升了值又不用即刻打税的话，就要用到税法的 Section 85， 做一个大的得益户，将这些资产譬如现在的市值是值100元卖给公司的话， 比較翻過往，你每年都係出緊$100人工或者分紅俾自己，都要打税噶嘛。但係如果你請安家財税專家幫你執行將呢$100個人資產轉移入公司嘅策略咧，你咪可以喺唔需要被打税嘅情況下，將公司嘅利潤轉落翻到自己身上咯。其實仲有其他嘅策略咧可以幫到手嘅。第二個就係嘗試製造更加多嘅免税本金紅利啦。第三，設計一啲不動嘅資產去抵押，再慳税咁代替分紅收入。第四，趁而家個經濟狀況，將地產嘅增值税凍結咗佢先，咁樣咧就有機會慳翻成1/3嘅税率。 相信你哋對今日嘅分享都好有同感。如果你想獲得安家財税送出免費初步諮詢及價值$300建議計劃書分析，甚至想參加今個月嘅講座及$1000現金抽獎，歡迎而家打電話問我哋攞資料睇睇。相信咁樣對你傳承慳税賺錢嘅目標都有重大幫助。今个星期只有10优惠名额，请致电604-761-2888 604-761-2888。接住安家财税邀请了林家华及特许遗产评估师刘国伟先生为大家讲解公司怎样悭税。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家华，不如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咗佢。 相信你哋对今日嘅分享都好有同感。如果你想获得安家财税送出免费初步咨询及价值$300建议计划书分析，甚至想参加今个月嘅讲座及$1000现金抽奖，欢迎而家打电话问我哋攞资料睇睇。相信咁样对你传承悭税赚钱嘅目标都有重大帮助。今个星期只有10优惠名额，请致电604-761-2888 604-761-2888。不如我哋再听下林家华及特许遗产评估师刘国伟先生喺公司悭税方面仲有咩分享啊？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嘅朋友有乜嘢要注意先至可以省到更多嘅税？ 家华，我要问下自己而家做紧嘅有冇更好嘅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入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相信你们对今日的分享都很有同感。如果你想获得安家财税送出免费初步咨询及价值$300建议计划书分析，甚至想参加今个月的讲座及$1000现金抽奖，欢迎现在打电话问我们拿资料看看。相信这样对你传承悭税赚钱的目标都有重大帮助。今个星期只有10优惠名额，请致电604-761-2888 604-761-2888。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财税教室是由安家财税财税人生视像直播赞助。 Bye. 让我享受谈恋爱。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恭喜恭喜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恭贺列治文公众市场对面富欣港粤美食隆重开业，祝大展宏图，生意兴隆。 达玲，我想去爱琴海过周年纪念啊！ 跟纷纷游轮十月十四号乘坐13万吨 Voyage of the Seas， 玩晒希腊三大靓岛，再去埋西西里岛同西班牙马拉加，全程船上10天9晚，包机票包税都系2698一位。而家预订仲送一晚雅典同一晚马拉加酒店添，打604-359-8228同纷纷游轮订位啦！买餸最好去88超市，本期特价货品有 新鲜鲮鱼丸6.48元一磅，急冻竹丝鸡3.98元一磅，新鲜鸡全翼3.38元一磅，德哥急冻老虎虾6.98元一包，全美急冻各款水饺5.98元一包，麒麟果2.98元一个，白菜苗2.28元一磅，三象牌芝米粉8.08元一包，即冲阿华田3.88元一樽。 风味小厨增设东南亚熟食，另外请留意黄色特价牌超平商品，88超市喺域多利街同49街夹 Elliot 街两店同时进行。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全靠 N 汤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而家永久脱毛全线搬家，一个价钱包脱干净。 咁正 ，N 汤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N 汤。老师预约先。 大夫你好， 嚟到大夫你好，今日我哋请咗儿科专科医生梁新雄医生嘅。Hello， 梁医生你好。 Hello， 梁安然你好。 是啊，咁早前睇到有个新聞啦，就係2月26号啊，就話9点至1点如果喺 ICBC 出现过嘅去过嗰度嘅朋友就要小心啲啦，因为有麻疹嘅病例发生喎。咁所以我哋今日就揾咗梁医生嚟同我哋讲下关于麻疹嘅。梁医生，咁件事究竟係點樣㗎？ 啊，件事是咁嘅，其實麻疹咧就已經減少了很多了，因為我哋不嬲有疫苗打啦。咁喺 BC 省咧，我哋對上一次發現麻疹嘅病例咧，已經係2019年啦，即係有好幾年我哋都冇再發生過。咁今次係咁多年之後嘅第一次啦。呢件事情咧，就照政府嘅通告咧，就話嗰個病例咧，曾經喺2月26號9點至到1點下晝，去過列治文嘅3號路嘅呢個 ICBC 換證嗰個地方。咁所以咧就要話俾所有嘅市民聽啦，如果你喺嗰段時間喺嗰個地方咧，就特別要留意，因為麻疹咧佢個感染性係好高嘅，啊，即係差唔多接近100%咁就㗎啦。如果你係冇抵抗力嘅話，咁所以咧就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喺嗰段時間譬如你逗留咗一段，譬如差唔多半個鐘頭至1個鐘頭嘅時間咧，你就算係高危㗎啦。咁又帶翻嚟咧，我哋今日可以講下麻疹係咩嘢啦，因為好多人已經開始忘記麻疹啦，因為麻疹咧的確係減少咗好多，已經好似係過去以前嘅病啦。我自己覺得咧，就年青嘅一代醫生咧，可能真係連麻疹都未見過嘅，呢個真係一啲都唔奇嘅。即係我哋呢啲老一輩嘅醫生咧，就當我哋做實習嗰陣時咧，麻疹仍然都係幾普遍嘅。我哋喺急症室咧，差唔多個個禮拜或者個個月，我哋都會見到麻疹嘅。啊，咁但係自從呢幾十年，因為有咗疫苗之後咧，麻疹嗰個發生率已經係降到好低。咁但係咧，佢又唔能夠完全消滅咗喎。嗱，我哋喺嗰個醫療衛生入面咧，曾經有一個成功嘅例子咧，就係smallpox， 即係天花。天花咧，亦都係一個好嚴重嘅病啦，大家都聽過啦。但係天花喺我哋而家個世界上係已經係消滅咗噶啦，係再冇發生過噶啦。而家天花病毒咧，我哋只可以喺嗰啲實驗室入邊用得到嘅啫。啊，咁我哋麻疹其實應該都可以做得到好似天花咁樣係消滅嘅。理由係乜嘢呢？因為天花點解可以消滅咧？因為天花佢只可以喺人身上邊傳播嘅，佢冇一個動物嘅媒介嘅。咁變咗，如果我哋喺人類入面所有人都受到保護啦，佢天花就冇一個生存嘅機會㗎啦。咁麻疹而家暫時咧都係一樣咁嘅喎，麻疹咧亦都係只可以人傳人嘅啫，就唔可以傳俾啲其他動物啊咁樣。咁所以如果我哋能夠係好似天花咁樣打下疫苗，打到係所有人都有保護嘅話咧，我哋有一日可以將麻疹消滅咗嘅。咁但係點解麻疹做到而家咁耐都冇呢個成效呢？仍然喺呢個世界仲係好多麻疹嘅病例嘅。雖然我哋喺北美洲呢比較上幸運啲啦，麻疹唔係冇，不過非常之少啦。大家可能真係未聽過，可能新嘅醫生我頭先講我都未見過。咁但係呢就我哋就話這個原因呢，主要就係因為我哋冇辦法好似天花咁將所有人嘅抵抗力都打針打到每個人都有。咁嗱，嗰個疫苗咧，其實就已經存在咗好耐噶啦。1967年開始咧，就已經有疫苗可以打噶啦。咁你諗下，都打咗幾十年了。但係呢幾十年內咧，我哋達唔到所有人都有保護，主要係有兩個原因啦。第一個原因咧，就係仍然世界上好多貧苦嘅國家咧，佢哋都冇辦法係將個疫苗可以推廣到佢哋所有嘅人民。天花嗰陣時可能個社會比較簡單啲，咁個疫苗咧就可以分布得比較完全啲。咁因為而家咧就可能個社會比較發達啲啦，咁咧就反而咧就貧富懸殊啊嗰啲就嚴重咗，要將啲疫苗去分布啲比較貧窮嘅國家咧，就困難反而大咗添。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咧，你而家見到麻疹咧最主要發生嘅地方咧，都係啲比較貧窮啲、落後啲嘅地方，譬如非洲啊，或者有啲窮啲嘅東南亞或者南亞嘅地方啊，咁就會係難啲達到譬如一個好高嘅免疫率。咁但係翻轉頭喎，你話我哋北美洲唔係話已經係四個發達國家，點解我哋都仲有嘅？ 咁有兩個原因嘅，第一就係嗰啲叫做世界，因為而家人口嘅移動大好多啦，即係大家經過呢個新冠病毒之後，大家都好明白，因為我哋而家嗰個交通好方便，唔同一百年前嗰啲交通咁差，係咪？咁變咗咧，就所以好多人有嘅移動咧，就將嗰啲病咧，就從一啲即係高危嘅地方咧，帶到所謂低啲危險嘅地方。咁因為呢啲咁嘅走動咧，係好難避免嘅。咁所以亦都變咗甚至乎所謂發達嘅國家咧，仍然係有病例嘅，就唔可能完全遷滅曬佢。咁仲有第二個原因咧，其實都好緊要嘅，就係越係個社會而家安逸啦。好啦，咁咧就好多人咧就會出嚟反疫苗啦。咁大家都可以聽過啦，因為好多組織咧就會諗好多理由出嚟話疫苗唔好噶，疫苗係政府嘅陰謀嚟噶，想打啲藥物落我哋嘅身體啊。喺新冠病毒嗰陣時，大家都有聽到好多呢啲咁嘅理論啦嚇，即係話呢啲疫苗全部都係啲政府要嚟賺錢啊，要嚟傷害嗰啲市民啊咁樣樣。咁麻疹亦都有呢啲咁嘅反對打針嘅人嘅，咁佢哋咧不外乎揸住兩個原因嘅啫。一個咧就係曾經有一篇論文，一篇就全世界得一篇，係英國出嚟嘅，就懷疑自閉症係同呢個麻疹疫苗有關係。咁就只係一篇咁嘅疫苗咧，一篇咁嘅論文咧，就俾人用到而家啦。咁但係嗰篇論文好快已經被人查到咧，嗰、那個寫論文嘅人咧就有少少製造啲數據嘅，就唔係話真實嘅，亦都冇人可以從佢到做嘅研究嘅。咁所以之後英國嘅論文嗰個雜誌咧就要取消佢嗰份論文添，因為覺得佢係有少少造假。咁就之後就冇人，從來冇人再做過一篇咁嘅嘢。所以我有時教啲病人咧，你聽嗰啲新聞啊，或者嗰啲自媒體啊，講關於乜嘢好，乜嘢唔好，咁佢哋好多時都會話啊，有一篇論文講呢種營養素對你乜乜乜眼好。咁唔好忘記醫生通常唔會因為一篇論文咧就做一個永遠嘅決定嘅，你都要睇下係唔係可以重複做得到，係咪事實，係咪真係有呢件事嚇。咁一篇論文好多人做到出嚟，但可能從來以後都冇有人做過出嚟喎。咁你都唔知係真定假啦，係咪？咁但係一篇咁嘅嘢咧，就俾人揸住咧，就周圍去宣傳啦，就話唔好打啊！呢啲疫苗打咗會有自閉症噶。咁因為點解咧？打疫苗係一歲啊嘛。咁好多自閉症嘅人咧，即係診斷啦，可以咁講啦，診斷都係一歲左右或者一歲半至兩歲嗰段時間最多俾人診斷。咁就有個時間上嘅好似巧合啦，咁啊俾人更加加鹽加醋就話啊，肯定就係我哋打咗疫苗咧就會引起啲自閉症。其實而家科學上冇人可以再講呢樣嘢，但如果你喺坊間咧，仍然聽到有啲人咁樣喺度叫你唔好打嘅。咁呢個第一就大家要明白啦。咁第二我頭先講咗係因為而家世界太安逸啦，咁咧譬如你喺北美洲即係麻疹嘅發生率都好低。咁啲人就覺得哦，都冇麻疹咯，你做咩要打啫？係咪？你梗係即係想賺錢啦，所以打落我度啦。咁呢個肯定就唔係啦，因為我哋要如果打到好似天花咁咧，係滅絕咧，我哋係全世界所有人都免疫咗先至做得到。咁你唔可以自身，你哋而家喺所謂發達嘅國家，你就話我唔理咯，橫掂都發生率咁低，我就唔打咯。咁就會有呢啲情發生啦。間中咧有一個個案入咗嚟我哋嘅地方咧，咁你就驚啦，因為你係冇免疫啊嘛。咁如果打咗針嗰啲人咧，其實佢哋就會安全好多啦。咁打針係咪好有效咧？而家嚟講咧，就已經係打兩針噶啦。但係最早期開始打嘅時候咧，只係1967年開始有嘅時候咧，係只係打一針嘅啫。即係話，如果50幾歲留下嗰啲人咧，佢如果打個針，佢都係可能只係打咗一針嘅啫。係直至到大概1996年啦嚇，嗰陣時咧開始就發覺一針嗰個保護率咧就唔係達得到好高，都93%㗎啦，但係即係未係好理想啦。 咁咧，發覺打兩針咧，你就可以達到97%，咁即係變咗嗰個即係保護率係比較上高一啲啊。咁大家我諗經過呢個新冠疫情對呢啲疫苗啊、嗰啲保護率啊、嗰啲全部都滾瓜爛熟啦嚇。咁我都冇乜需要再講耐啲。咁即係話咧，1996年之後出世嗰啲小朋友咧。通常都已經打咗兩針啦，咁佢哋嘅保護係非常之高嘅。如果佢有打到針，咁就係因為而家疫苗好喺啲即係我哋北美啲地方係唔可以強制嘅嘛，係咪？咁所以咧仍然係俾啲家長自己決定打唔打。咁成即係打針嗰個率咧，就曾經幾好嘅。咁但係因為有呢班反對疫苗嘅人出嚟喺度恐嚇咧。咁咧個接受疫苗嗰個百分率咧，亦都係降緊。曾經最好嘅時候咧，係可以打到80%以上嘅。但係自從有呢啲咁嘅反疫苗人出嚟講咧，同埋因為麻疹嗰個發生率又低咧，咁就變咗越嚟越低。好多地方咧而家低到得翻60%。咁大家諗下，如果你嗰個疫苗只係得60%咧，你肯定就唔可以將呢個病毒完全滅絕噶啦。啊，天花能夠做得到係因為嗰陣時疫苗可以打到90%以上嘅。咁所以咧，而家我哋最頭痛嘅問題咧，就係點樣可以推廣呢個疫苗啦。 OK， 梁醫生，咁我哋講到呢度休息一陣，轉頭翻嚟繼續大夫你好。 位于列治文 Lancer Center 的金鱼意粤菜精华，今期推出6人用和10人用的超值豪华皇帝蟹套餐，选用1级原隻皇帝蟹，加上燕窝烩鱼肚羹、厚花胶扣花菇等名贵菜式，以超值价发售，不容错过。另外更有片皮鸭龙虾10人套餐，震撼价550元。 金鱼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大量停车位，实在是秀贤喜鹊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 科士兰纪念园、海景墓园及永多利纪念园在3月9日举行清明开放日，福地预售折扣高达17%，再加额外优惠和免息分期，当日头50个参观家庭可获幸运大利是一封，有机会赢取皇帝蟹套餐或其他丰富礼品，丰丰有礼，永不落空。 无论你有没有曾经考虑过未雨绸缪，不如就在3月9日亲临科士兰纪念园了解一下啦。 查询及预约604-328-6079，有少量条件限制。 科士兰管拿比 Roy Oak Avenue37-89号 V5G3M1，海景本拿比 Imperial 街4000号 V5J1A4，永多利素里28 Avenue 14831号 V4P1P3，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AM1320华侨之声当日现场直播。 海马牌床垫，我在1988年已经同海马牌合作，我对佢好有信心。 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啦，新地址在3201 Kingsway， 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家私选择。 电话温哥华451-9288，列志文270-220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自知拥有华语监控中心的 APC 亚洲保安台提提你，今个星期日凌晨2点要将时钟拨快1小时，安装防盗系统、智能家居及电车充电，请认住 APC 亚洲保安台的老虎标记，电话604-273-0133。 自营至美10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嗱，咁啊，讲咗啲关于系即系好多历史同埋数据啦。咁但系 OK， 如果唔打疫苗，如果中咗麻疹，嗰個病徵啊，或者對我哋有咩影響啊？啊，林醫生。 啊，所以咧就之前有提過一下啦，就即係話年青人嘅醫生可能都喺書本上見到啲相嘅啫，佢哋未見過真例子嚇。咁其實麻疹咧就唔難診斷嘅，因為雖然細路仔好多時都發燒啊，會出啲紅疹啊嚇。咁麻疹咧就都幾特別嘅。第一，佢咧就通常會有個潛伏期啦，要會感染咗大概4至10日到啦。咁然後你先至開始發病，咁初期咧係可能會有少少混淆嘅，因為佢都係好似感冒咁樣樣，就有發燒啦、流鼻水啦、打一次啦、有少少咳嗽啦，咁即係同任何傷風感冒都差唔多樣嘅。但係佢有幾個特別嘅症狀啦，第一就係佢好容易有眼紅，即係隻眼會紅咗嘅。 咁第二咧，佢就會出紅疹啦，因為燒咗第一二日之後咧，佢就會開始出紅疹啦。咁啲紅疹咧就唔同普通嗰啲紅疹嘅，有少少特別嘅。如果你見過，你會知道，我哋有時叫沙子啦，我哋有時叫污糟啦，即係我哋係以前我哋嗰代係做實習醫生嗰陣時見到我哋嘅形容詞嚟嘅。咁咧就係同普通嘅紅疹咧就會有少少分別，因為佢就好密下，同埋咧佢就暗紅色嘅。就好似個身好似好污糟咁樣樣嘅嚇，咁如果你睇到啲相咧，你就好容易辨認得到添嘅。咁但係仍然都有啲病毒係咁上下樣，咁你最後你點樣可以知道？譬如淨係用診斷，因為我哋以前啊做實習嗰陣時啲科技冇咁先進啦嚇，唔係話即刻可以做咩 DNA 檢查啊嗰啲咁嘅嘢。咁嗰陣時我哋係靠咩咧？就係睇個口腔入邊，喺嗰個口腔入邊